守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戏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重，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84年张国荣主演的电影《浓本多情》当中的同名的主题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接下来第二首歌呢，是一首民歌的改编，这首民歌呢是陕北的信天游，原名叫做崖畔上开花，后来呢有一个更多人知道的名字，知道不知道。邓丽君在1967年呢，很小的时候，还不满20岁，就演唱过这首歌。后来翻唱的版本呢，包括奚秀兰、韩宝仪，最特别的版本是刘若英在《天下无贼》当中的翻唱，不仅呢重新填词，而且完全改变了这首歌的气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来自谢彩云。 山清水 想的真

闪烁。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林淑荣的《昨夜星辰》，这首歌呢也是台湾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5年王力宏的《盖世英雄》当中的《花田错》。《花田错》是京剧当中的一个剧目，说的是小霸王周通的故事，取材于《水浒》。花田呢指的就是种花的农田，而花田错呢是指发生在清明节前花田祭盛会当中的错误故事。 夜好深了，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生存与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金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耶耶，不醉不归。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青翠，当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田， 在那花田里，我犯了错。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多情的打扰情缘。 我犯了错，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田。 里我犯了错， 心里犯了错， 错好过少前忘掉， 我心里犯了错， 又熬变成了煎熬， 我心里犯了错， 把所想一念进化岁月 这是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徐怀钰2000年《Love》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乱了》，这是徐怀钰比较擅长的舞曲风格，而且和很多徐怀钰的歌曲一样，这也是一首韩国舞曲的翻唱。 说放弃就放弃，乱了

也有些人比我能干，比我强，身体健壮，走起路雄赳赳。也许，但没有人能像我这样爱护你，对你是毫无保留。多少年岁月稠，我们的命运紧相连，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我是你好朋友，哦，对，我是你好朋友，我是你好朋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是高林生的《我是你好朋友》，这也是迪士尼的动画片《玩具总动员》第一部的中文版主题歌。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袁若兰的台湾地区的女歌手的作品。她2006年呢签约滚石唱片，并且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绿袖子》。绿袖子是一首英国的著名的民谣，据说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就已经广为流传，是一首著名的长笛演奏曲。 你送的鸢尾花早已经枯了，你教的那首歌我学会弹了，风把旋律吹乱了，心又随风飞走了，手指弹着弹着想起你了，习惯在你手心练习那首歌，习惯有你指尖轻轻跟着和歌，你不再有你了，你还在回忆住着，越想忘了越会记得有你多快乐。春天的绿袖子，秋天开始爱成飘落的叶子，你的左手有我许多没写完的字，独奏的绿袖子是我一只钥匙，锁着想你的住址，我会记得曾经有你 松带远回花草，已经枯了。你教的那首歌，我不再弹了。 这是来自袁若兰的《绿袖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荣浩2013年模特专辑当中的翻唱歌《有一个姑娘》。这首歌呢，就是翻唱赵薇在《还珠格格二》当中的片尾曲，是一个专业人玩音乐的经典范例。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啊，那个姑娘啊，是那个姑娘啊，你就是这个姑娘。

美丽的句点。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琴的《读你》，这首歌呢是收录在1984年的专辑《此情可待》当中，作词作曲是梁鸿志，费翔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听到的是苏有朋1995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走》。这张专辑呢是苏有朋顶住压力从台大退学之后在英国游学期间的作品。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走，带你去个地方很不一样，没有昂贵的梦想，没有廉价的忧伤，天空不会永远灰暗，找个地方和自己谈谈，这世界要不你就乖一点，要不来点背叛。走，换一个地方好好的玩，让旅程回去晨阳，给已经沾一些浪，天空不会永远蔚蓝，随时做把心情的伞，拒绝不合理的伤，勇敢说声再见。走，失恋就是这样，你想怎样，生活不单单只有悲伤，让你的梦山不转路转，走走走，鞋子坏了换一双，心情失了早点亮一亮，一颗心一个人一条路，一辈子就让你走不完。鞋子坏了换一双，心情湿了早点亮一亮，一颗心一个人一条路，一辈子就让你走不完。走，失恋就是这样，你想怎样，生活不单单只有悲伤，让你的梦山不转路转，走走走，鞋子坏了换一双，